最低温度下吃薄多拉面，你爱吃葱花。我记得当晚四处借宿不会怕，旅社租不了，两个也一家。但是当关系渐渐活得不像话，浪漫似泡沫慢慢地变化。结你的一幕，你送我归家，红了眼睛的欢送最后落下。明明不应该牵挂你神情，将细节变形，明明双方都打破约定，彼此都需要冷静，怎么始终我挥之不去窝心笑声？明明不应该一再说明明，明明好应该相信这是命，明明烛光都消化散静，讲分开都已决定，怎么一想你始终都会沾湿眼睛。人宁愿甘于半寄生， 明明